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车声，他低了调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宋朝的王安石写过一首著名的《泊船瓜洲》：京口瓜洲一水间，中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这瓜洲古渡口位于京杭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，是南北交通的枢纽。千百年来贸易往来的船只都要停靠在此，瓜洲也就成了历史古镇。在这儿至今还矗立着一座沉香亭，据说当年杜十娘怒沉薄宝香就是在这个地方。小小年纪堕入青楼，费尽心机存得半辈子生计，处心积虑寻求托付终身，只可惜纵有千般风情，终究付之东流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弱小女子用性命做出反抗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杜十娘怒沉薄宝香第一集。明朝永乐皇帝干了一件大事，这就是迁都。他把首都从金陵，也就是南京，迁到了燕京，并且改名北京。这一下子整个国家的中心就聚到了北京，这块地方也变成了繁华之地。等到了万历年间，四海昌盛，这京城里头更是歌舞升平，十里烟花乐声震天。尤其是这朝廷的教坊司更是车水马龙，川流不息。这教坊司是宫廷的音乐机构，专门负责宫廷礼乐，排个舞啊，唱个戏呀，给皇上演出的。明朝的几个皇帝都喜欢杂剧，据说成化年间这教坊司的乐户800有余，这么多人还不够用，还要从民间再去征收一人给皇家表演，可见当时这教坊司主要还是以文艺工作居多。可是慢慢的，等到了明武宗时期，这情况就变了。明武宗先一人出宫进宫太麻烦不方便，索性一道圣旨让艺人全都搬到宫里头居住。这么着，宫外头的教坊司就慢慢没落了。优秀的艺人进宫了，那剩下的也得活命啊。这些个艺人无奈之下就跟附近的妓院河流卖唱卖笑。这教坊司一带 逐渐成了烟花柳巷，在京城赫赫有名。这里三步一楼，五步一院，莺莺燕燕，美人佳丽是争相斗艳，数不胜数。教坊司里最有名的青楼名叫逸翠院，逸翠院的头牌姑娘是明艳京城的一大名妓，人称杜十娘。这杜十娘本名叫杜美，早先呢也是官宦人家的大小姐，因为父亲牵扯到官场争斗里被捕下狱，一家人失去依靠，年满十岁的杜家小姐流离失所，被人辗转卖到了京城。这杜家小姐天生丽质，而且大户人家的孩子，这身上自然带着大家闺秀的气派。逸翠院的老鸨子一眼就相中了，把这小姑娘买过来，一经调教，果然这姑娘能歌善舞，知书达理，女人那点魅力她全齐了。这杜十娘经历了流离失所，很会看人眼色，揣摩别人的心思。她这一张脸也是表情十八变，很会演戏，要温柔来温柔，要泼辣她有泼辣。所以杜十娘一出道就在教坊司红透了半边天。杜十娘十三岁出道，到现在十九，整整七年。这七年里不知多少王孙公子被他迷倒了，杜十娘艳名远播，老鸨子则是大把大把的捞银子。杜十娘每天接客卖弄风情，表面上她对每位客人都是浓情蜜意，如胶似漆，实际上这都是出于生存需要，只是一副习惯性的媚笑，这笑容里头毫无真情可言。您说这杜十娘就不渴望真情吗？不是，自打杜十娘第一天进青楼，她就一直盘算着有机会就脱身青楼，要嫁人从良。这些公子杜十娘每一个都考察一番，可最后她发现要找一个可以依靠终身的人实在是太难了。来妓院的公子大部分都是寻欢作乐的，他们追求的是一时风流，也有为了杜十娘倾家荡产的，可是这些人油腔滑调，放纵肉欲，让人恶心。杜十娘的要求并不高，就想找一个老老实实的真心对她好的，可就这一点逛妓院的有几个人能做到呢？这杜十娘羡慕红拂女的勇气，半夜投奔自己心爱之人，从此誓死追随，传下了佳话。他更是佩服李娃改邪归正，最终被官宦之家接受，和有情人白头偕老。只是自己的另一半在哪儿呢？有时候想着想着不禁是悲从中来。不过这杜十娘很坚强，在外人面前从来没掉过眼泪，就是她被卖的那一天也是紧咬双唇，宁可流血也不流泪。青楼当中每位姑娘背后都有这么一段心酸的历史，杜十娘很少提及自己的身世，姐妹当中谁受委屈了想爹娘了一哭，保准引起大伙的心酸往事，跟着一块哭哭啼啼。这杜十娘不介，哪回都是她来宽慰大伙，谁遇上难事儿了，这杜十娘也是尽自己所能，能帮一把就帮一把。她在青楼里结识了一群的好姐妹。万历年间，这官宦之家富家的子弟都不愿意去当秀才，埋头苦读不说吧，还不一定能够考上功名。他们争先恐后的把这孩子送去当太学生，万一朝廷里边缺人，这候补的官员就从太学生里出，到时候不用科举考试就能得了一个前程，这岂不是好事啊？有钱有势的人家就送礼托人，把孩子送到京城。当时这太学生里头有一个名叫李甲的，浙江人士，他老爸在浙江担任布政使，是朝廷的二品大员，位高权重。这布政使一门心思希望儿子将来能够名甲天下，所以给儿子取名叫李甲。 这李甲从小在父母的看管之下念书，考了一回科考没中，布政使就把儿子送到京城，让他在太学里边好好念书。李甲来到京城的时候刚刚18岁，涉世未深呢，干什么都是畏手畏脚的，再加上他这一口的绍兴土话，他说什么别人听不懂，根本没法跟别人交流，这李甲也只好是老老实实的埋头苦读。一年之后，李甲慢慢的适应了京城的生活，这口音也是大为改观。李甲毕竟是年轻人，来京城憋了一年了，这回他这心开始躁动了。这一年春天，外头阳光明媚，百花初放，这李甲坐在屋里头望着窗外这么好的风景，这心里就长草了，书也念不下去了，索性把书本一扔，找同学去了。来到同学家门口，在外头喊柳玉春，柳玉春。这柳玉春是谁呢？柳玉春跟李甲是同乡，比李甲大1岁，也是家里头花钱给送到京城来的。这个时候柳玉春正打盹呢，春困秋乏下打盹吗，刚要睡着，听见外头有人喊他。这柳玉春呢打了一哈欠， 哎呀，谁呀这大下午的。 一开门看见李甲站在门口呢。柳兄，看柳兄睡眼朦胧的，搅了您的美梦吧，您别睡了，走，咱哥俩玩去。这柳玉春还没缓过神来呢，上哪玩去啊，你看这太阳照在身上暖烘烘的，正好睡觉啊。这李甲闻听此言嘿嘿一乐，嘿嘿，柳兄啊，果然您是睡神啊，这么好的风景您都无心观赏吗，走，咱们去城外头踏青去，我来京城都快一年了，也没出去玩过呢。这柳玉春不好搅了李甲的雅兴，回去套了一件衣服就跟着李甲出来了，俩人雇了一辆马车，想出南门去城外头游玩一番。赶等着马车走进教坊司这块了，柳玉春看看外头，统统李甲，哎，贤弟，你看前头桃花点点，高楼耸立，你可知道那是什么所在呀？这李甲掀开这马车的帘子往外一张望，只见一栋栋小楼映入眼帘，这些个小楼您别说，装修的富丽堂皇，很别致，大路上是车流不息，非常的热闹。这李甲摇摇脑袋，不知道，看样子挺热闹的。柳兄，这到底是什么所在呀？柳玉春神秘的一笑，贤弟呀，踏青有什么意思啊，为兄我今天呢带你开开眼，车夫去逸翠院。这李甲一听逸翠院，心说这名儿像青楼啊，柳兄，莫非你要带我去烟花场所。这柳玉春一脸坏笑，就是不说话。这李甲可慌了神儿了，妓院从来没去过呀。哎呦，柳兄，咱还是踏青去吧，那种地方我爹不让去，我走的时候他老人家特意嘱咐我不能去青楼，说什么多少公子哥为了个妓女倾家荡产。这柳玉春呐，不屑地哼了一声，哼，贤弟呀，你都这么大了，怎么还把老爹老爹的挂在嘴边啊？有人为了妓女倾家荡产，这正说明青楼引人呐，你就不想去见识见识？这李甲嘟嘟囔囔的，不大情愿。柳玉春瞥了他一眼，这逸翠院有个头牌姑娘，是京城响当当的名妓，我告诉你，到了那儿看见这位姑娘，你就不这样了。说完了，自己咯咯乐上了。柳玉春一煽乎，这李甲动了心思了。你想啊，当时李甲这年纪，娶妻生子的一大堆，李甲呢这时候还是一个无知少年，对姑娘一点不了解。李甲他们这马车拐个弯直奔逸翠院而去， 到了那儿了，俩人下车，眼前是一个二层小楼，这小楼雕梁画栋，甚是美观呢。这时候正是下午，楼里边有些清静，两个人迈步进来，姑娘们都在后边休息呢，只有老鸨子在前边正招呼一群大汉。一看呢，这就是妓院里头养的保镖，一个个五大三粗，胳膊翻着。您别看这么壮，被老鸨子数落的一言不发，全耷了脑袋。柳玉春看着好笑，轻轻咳嗽了一声。这老鸨子一转头看见客人来了，赶紧换上笑脸过来招呼，哎呦，两位公子快里边请啊。这柳玉春呢是行家里手，老逛青楼了，常客，微微一笑，掏出一锭银子，这动作倍儿潇洒，就递给老鸨子了，然后风度翩翩的落座。相比之下，这李甲显得太紧张了，也加上这是头一回来青楼，不知道怎么应付场面啊，手足无措，紧跟的柳玉春后头坐下之后啊，拿眼四处打量。这老鸨子看在眼里，没动声色，照样乐的是花枝乱颤的，脸上粉都往下掉。公子啊，仪表堂堂，出手大方，一看就是名门之后富豪家庭啊。小红，快给公子上茶，不知二位公子有没有相中的姑娘啊。这柳玉春抬眼看看二楼，又看看老鸨子，我说妈妈呀，不知杜姑娘现在有没有空啊。这老鸨子也跟着抬头看了一眼二楼，哎呦，公子啊，看来您是有备而来呀，张嘴就点我们这儿的头牌姑娘。既然这样，我这个当妈妈的也就不藏着掖着了，不瞒二位公子，今儿个巧了，我们姑娘啊正在楼上休息呢，小红去通知杜师娘，贵客到了。这老鸨子一边张罗，就把二位往楼上让。这李甲跟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，俩眼不够使的，上了二楼，东瞅西看，一个门里的姑娘听见响动，把门打开一条缝，往外张望，看见李甲这副模样，捂着嘴偷偷乐。李甲脸一红，臊得跟大红布似的，把头低下不敢再看了，跟在柳兄后头就进了杜师娘的房间。刚一进房间，李甲就闻到了一股幽香，淡淡的，似有似无。您得注意闻啊，一会儿有这香味，一会儿没有。他深吸了一口，很是陶醉呀。这个时候，就听见前边一个妩媚的声音：“杜师娘见过二位公子。”李甲不禁的抬头观望，这一看，他可惊的是目瞪口呆。杜师娘给二位公子道了一个万福，这李甲抬眼一瞅，可就愣这儿了。只见这位杜师娘一身的红衣，好似一团烈火呀，两道柳叶眉，一双美目似秋波传情，这唇畔挂着一抹笑意，如花似玉，窈窕无双，姿色天然，占尽了风流，宛然是从画中走出的美人一般。正所谓是可怜一片无瑕玉，误落风尘花柳中。李甲这心呐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一个劲儿的狂跳。柳玉春虽然初入青楼，可是从来也没见过这头牌名妓的风采，一时间也忘了回礼了，两个都看呆了。老鸨子笑不呵的过来了，二位公子请坐呀。这柳玉春才醒过闷来，赶紧作揖施礼，杜姑娘，小生柳玉春，浙江人士啊，这位是我的同乡，姓李，李甲，李公子。说完了拽拽李甲，李甲一慌神，赶忙的施礼啊，姑娘李甲见过小生啊。杜师娘一听给逗乐了，李甲也琢磨过来了，赶紧改嘴啊，错了错了错了，小生李甲见过姑娘。 这柳玉春在旁边也乐了，心说哈，你小子刚才还说不来呢，你看看刚一进门你是男是女都分不清楚了。杜十娘大大方方的请他们坐下，老鸨子忙着上茶水上水果，完事之后由打外头一带门出去了。杜十娘招待二位公子吃喝，这柳玉春接过茶杯，久闻杜姑娘大名，今日一见果然是国色天香，风姿不凡呐。杜十娘微微一笑，公子夸奖了，承蒙各位厚爱，博得美名，小女子谢过。这柳玉春跟杜十娘你一言我一语聊上了，这李甲在旁边啊有点插不上嘴。杜十娘一边聊，暗地里头就观察这俩人，这二位衣着华贵，想必又是富家公子来青楼寻欢作乐的，这样的人呢杜十娘见多了。不过这李甲李公子倒是头回来，没有油腔滑调，看着很老实。且说这李甲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好不停地喝茶。其实啊，他不渴，而是想看姑娘又不好意思盯着人家看，只好拿起茶杯来就着喝茶一扬脖，哎，看一眼，拿茶杯呀、啊、当一个由头。这杜十娘的余光啊，把李甲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了，就觉得这位公子傻得可爱。没多一会儿，杜十娘端过茶壶走到李甲身边，公子茶没了吧，给您续上。李甲有点不好意思，拿过茶杯，杜十娘倒好茶，公子您这么爱喝茶，您可品得出这是什么茶呀？这李甲一惊，没想到姑娘会问这种话，心想刚才我端茶杯是为了看你呀，我没好好品呐。赶紧着又端起茶杯仔细的一闻，小口又一品啊，说姑娘，牙心抽雪明，枝虫及远风。杜姑娘，如果小生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峨眉雪芽。这回可轮到杜十娘吃惊了，这是他们老家的名茶，没想到李公子对茶这么有学问，这么有研究。公子博学多才，小女子佩服。李甲得意洋洋啊，他老父亲就喜欢喝茶，从小耳濡目染熏陶的，算是有些了解。李甲看看他这壶茶，杜姑娘，品峨眉雪芽一定要用东坡壶，这才相配。改天呢，我买一个送于姑娘。杜十娘听了满心欢喜，对李甲更有好感了。这青楼中的姑娘，别看年轻的时候多么的风光，等到人老珠黄了，没人看得上了，这好日子也到头了。要不然就是昧着良心做老鸨子坑害别的姑娘，要不然就是独自一身打发日子，最后晚年很凄凉。杜十娘身为青楼中人，深知这一点。她这个妈妈又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主，自己被她捏在手上榨干了油水，现在眼前突然出现这么一位性情憨厚的老实人，杜十娘不由得刮目相看，对李甲是含情脉脉，真心相待。自古才子佳人配成对，这柳玉春在旁边看出了杜十娘的心思，心说好家伙，我这兄弟不简单呐，一上来就让美人动心了。柳玉春有意成全，找了一个借口自个儿先走了。这李甲聊了一会儿也放松下来了，跟杜十娘敞开胸怀，郎有情妾有意，这对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呢？咱们明天接着说杜十娘怒沉薄宝箱第二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